绝招好武功，十八掌一出力可降龙，大显威风，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谁是大英雄？射雕关铁弓，万世声威震南北西东，遗迹封宫，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谁是大英雄？一阳指蛤蟆功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，土角正超王容，谁人究竟是大英雄？练得坚忍，大勇子干戈永不居功，义气冲霄汉，立地顶天是大英雄，才是大英雄。 父母。 三步满中福 心苦。